总联中央常任委员会副议长兼旅日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和旅日朝鲜和平统一协会会长等总联中央团体负责干部17号发表谈话，表示支持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祖国统一方针。